孙子兵法用剑第十三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用剑第十三。孙子曰：凡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俸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，相守数年，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绝路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非民之将也，非主之佐也，非圣之主也。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故用剑有五，有阴剑，有内剑，有反剑，有死剑，有生剑。五剑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谓神迹，人君之宝也。相见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；内见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；反见者，因其敌见而用之；死见者，为狂士于外，令无闻知之而传于敌见也；生见者，反报也。故三军之士，莫亲于见，赏莫厚于见，士莫密于见。非圣贤不能用剑，非仁义不能使剑，非微妙不能得剑之时。危哉危哉，无所不用剑也。剑是未发而先闻者，剑与所告者兼死。凡君之所欲击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、夜者、门者、舍人之性命，令无剑必所知之。敌见之来见我者，因而立之，倒而舍之，故反见可得而用也。因视而知之，故相见内见可得而使也。因视而知之，故死见为狂士，可使告敌。因视而知之，故生见可使如期。五见之事，主必知之，知之必在于反见。故反见不可不厚也。昔殷之兴也，伊之在下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见者，必成大功。此兵之要，三军之所恃而动也。孙子兵法全书录完。